依家已经是月尾了，下个月的玉品射马已经开卖，月费400元，而家仲可以经 PayMe 俾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 马后炮。 呢个相应该是差不多1974年，当时跟个英国练马师比较守旧啲、保守啲，佢要我做咗好多准备功夫啊，或者打好个基础先俾我跑马。当时好多竞争心，竞争好大，公司骑师都多嘅，当时系有成几十人喺度跑马。跑咗一年之后，我都决定早啲转幕后啦。特别的回忆嘅，例如我记得呢只马叫生猛，先一日中后有个小睡休息下，我发梦呢只马赢咗，到第二日星期六跑马真系赢咗。嗰个时同我先一日发梦一样，好有感受，觉得啊，原来有梦想成真呢样嘢。我觉得最大的成就都是引入到啲能够喺啲一级赛啊赢到马，咁就有一份光荣。边啲马系特别啱我嘅，我觉得佢系识跑嘅咁。嗰啲马我觉得佢系睇落去唔啱我，佢系一般嘅，咁我变咗海内国，我都分得好清楚。第一只应该系连环生辉。唔太高大，但系好有霸气，好有卡斯嘅马，就需要多啲时间。四条腿好靓，嗰句系都系跑家嚟，因为实识跑。跟住其次系靓虾王宋山宝。尤其是宋山宝，我知佢好早能够好早熟嘅，系两岁能够有表现。当时摆佢之后，我话一年后赢西马赢赛事。咁结果佢一年后佢第一场西马赢。今年我就第一年咧就可以有马派去从化，搞咗呢个从化呢个基地咧，对我嚟讲咧觉得好大嘅得着，因为嗰啲马去到嗰度咧有好多进步感，咁多从头马里边咧大部分都系经过喺从化训练翻嚟沙田赢。今年我仔就做咗我副练马师，带咗有啲新嘅 idea 入嚟啦，管理方面啊，马房上下啊，林种种咧呢方面都有个帮助。大部分马就健康正常，好有质素嘅，咁有时跑咗啲，有少少几场又赢啊，赢完又再赢啊，未得嘅，经过大咗岁啊，今年又攞到表现啊，咁样撮合到制造咗呢个马房整体嘅成绩。目前进入咗季尾阶段啦，突破之余咧，仲希望尽量增加个头马数目，睇下可唔可以一路由四月份开始一路大到季尾，睇下嗰个成就去到边度。 好啦，咁啊，翻嚟第二节嘅马后炮啦。嗱，咁啊，头先呢条片咧，咁就系主角啊，当然系阿辉哥啦。咁啊，阿姚冠辉，咁其实佢都系即系你睇呢条片，其实都讲咗佢，即系好短短两分零钟就已经将佢嗰个重练或者拆，即系成个喺马圈嗰、那个嗰、那个发展经历都一做做咗一个缩影。咁亦都即係當然佢嘅功力就即係大家都唔使懷疑啦，即係有啲人就即係有個俾佢一個綽號叫馬王輝，因為咧即係頭先佢都介紹咗好多匹啦，咁其實好多都係馬王級嘅馬嚟嘅，咁啊都未計即係對呢度除咗呢只啲幾隻之後，佢都講漏咗只牛精福星，咁牛精福星其實早期即係未去到高通嚟之前，咁其實都係喺姚冠輝度。咁啊，即係憑住佢贏嗰場咁嘅皮亞士挑戰杯咧，當時嗰場馬佢就贏只好望角，咁就即係嗰場其實一路我都覺得係一場即係、就是、一場好有指標性嘅賽事嚟嘅，因為嗰場馬之後嗱夜馬嘅牛精福星咁之後，即係都唔使講啦。咁其實跑第二嗰只好望角，咁好望角亦都係一即係世界短途馬王啦，都叫做嚇，即係。即係因為佢都係喺皇家亞視谷就贏過呢場鑽禧錦標啦，咁跟住就喺澳洲亦都即係贏咗場澳洲錦標，咁樣就變咗即係喺個 Global Spin Challenge 咧，咁佢都係即係攞咗嗰個總冠軍嘅，咁所以咧即係咁所以證明即係牛精福星都係唔簡單啦，咁十及後佢真係喺到去到高通尼嗰度，咁就先贏香港金杯，跟住再贏安田紀念冠軍一里賽，跟住喺杜拜世界盃又跑得近，亦都有位置翻，即係有跑第四，咁其實都係即係都睇到阿輝哥即係揀馬，亦都係即係有絕對嘅說服力啦嚇。咁所以啲咁而家佢就即係以61場頭馬就暫時領先緊啦，因為啱啱禮拜三咁啊，呂健威一口氣殺四場，咁而家咧就已經係追到咧就只係。領先即係個領先優勢得翻兩場啫，咁啊睇下 即係因為啱啱嗰日阿輝哥就冇馬贏啦，咁啊即係只古朗順風同埋只玩具達人都係跑位置，咁啊即管睇下咧，即係嚟緊禮拜日禮拜六咧，佢會唔會即係反擊啦？咁但係咧就即係我都私底下都同阿輝哥傾過啦，即係啱啱禮拜即係上個禮拜日跑完嗰場十一跑完嗰十一場之後，咁佢就起咗個孖寶嘅，咁陣間一陣間咧我哋都會。我哋陣間呢一節都會影翻嗰幾場俾大家睇，咁都同佢傾過啦。因為嗰兩場 win 咁其實都好緊要啊。因為即係雖然就嗰日輸咗只金裝令，咁但係好彩咧，而家我哋將會播呢場嘅精輝咧，就即係咁樣執翻場三級賽喺五隻馬嘅場合就執翻場三級賽，咁然後就即係跟住尾場就贏埋嗰只寶城智勝啦，咁就變咗就即係個頭馬數字就累積到61場。咁但係其實即係我都同阿輝哥都講過啦，咁其實佢如果真係要即係叫做踏上安全線，咁其實佢起碼咧，我同佢計過數咧，起碼佢要贏到70場咧，即係先至叫做穩陣，即係叫做先至叫做穩陣啊！咁啊，日日都中間9場，咁剩翻嘅賽日就唔多，咁啊，即管睇下輝哥就做唔做得到啦。咁我哋就先睇翻咧，嗱呢一場咧就即係啱啱即係嗰場即係即係嗰日咧，佢贏兩場嘅第一場啦。咁因為即係呢一場之後咧，咁其實跟住只金裝令咧就輸咗嘅，輸咗俾只會長之星㗎。咁我哋就睇一睇呢只金呢一隻排一檔嘅精輝又點樣跑啦？呢場得五隻馬嘅精英杯三級賽，咁啊即係馬少少啊，等我講下走位啦。咁啊，咁我哋就而家睇一睇呢場精輝點跑啦嚇。咁就一檔嘅精輝，咁其實一出閘咧，咁啊出得最快嗰只就常感恩啦，埋邊就係嗰只更合最合拍就最好喺前邊，咁就跟住佢後邊咧就係只再遇歸來啦，鐵埋欄就係只精輝啦，咁啊後邊就常感恩就捉咗喺後邊啦，咁包尾咧就係嗰只雪霸神驅，咁走咗200米左近啦，咁其實次序都冇乜點變啦，最合拍都係輕鬆咁擺喺前面，都係放住頭撳住姜嘅啫，咁再遇歸來就亦都 hold 住喺外邊就接第二位，咁後啲咧捉咗後少少嘅潘明輝咧就係只精輝啦，精輝拍住佢就已經係只常感恩包尾咧，都係呢日雪霸神驅咁啊，名次即係剩翻800米左緊，名次都冇乜點變嘅。咁啊走咗第二段就22秒59啦，咁啊而家最去到最後600米左緊咧，咁啊最合拍就開始俾多少少佢就。彈得少少一個馬位，後面再遇歸來已經開始要騎啦。咁跟住咧，常錦恩就一路冚住只精輝咧，咁就都冇乜點樣喐唔到。包尾咧嗰只雪霸神驅都冇乜，都係冇乜點樣提升個名次嘅。咁最後剩翻300多米左緊啦。咁最合拍再彈得少少就彈得過嚟馬位。咁而家首先率先發難咧就係只再遇歸來八腳，但係咧呢條走落又唔係好多喎。咁反而咧入邊嗰只精輝咧走啊走啊咧就越追越近咧，就而家咧就先過咗只再遇歸來，就再過埋呢一隻。逼住只最合拍過埋，咁最後終點前咧就壓到只最合拍就贏到呢場精英杯啦。咁第二咧就係呢一隻嘅最合拍，第三名咧就係呢只再遇歸來，而第四咧就係咧就係嗰只常錦恩嘅。嗱咁啊，而家去到呢度啦，咁啊只精輝都係仲有見到潘明輝一步一步殺落去。咁啊，知道就已經係奠定勝局，再加上咧呢場馬嗰個磅位咧，亦都係有啲對佢有利嘅，因為呢場馬因為只常錦恩咧就擺咗喺頂133磅咧，就令到佢咧就只係咩114磅，咁其實下面嗰啲馬咧都即係好似最合拍嗰啲咧，其實都已經係蝕磅啦。咁我哋睇翻巡邏影片啦，咁而家出閘咧，咁啊都係咁上下啦，咁啊只精輝其實都係。撳住走，咁最合拍咧就真係都係輕磅113磅，咁就好快脆就其實就已經擺咗喺前面，諗住就即係走甩嘅，即係用翻佢上一場即係潘明輝贏馬嗰種跑法啦。咁但係始終嚟講，今次咧雖則個磅係好輕，咁但係叫第一次呢只馬就叫做即係第一次就跑一啲級制賽事，咁啊明顯咧就可能個進度就未必好啦。咁啊，但係咧嗱，你睇下常錦恩而家尾二呢只咧，咁其實一路挨住只精輝咧都唔俾位佢走嘅。咁但係咧就捉下捉下咧，只馬就越捉越後啦。咁啊，反而只精輝咧咁啊都係一路頂住。咁啊諗唔到呢只8歲馬咧，咁啊去到呢一度咧，咁其實都仲有翻啲威力啊。咁其實上一場呢匹馬跑呢、這個。沙田銀屏嘅時候咧，咁其實佢都係衝上嚟咧，都係輸俾常錦恩1/4個馬位，咁當時佢都係孭翻呢啲咁嘅榜，咁但係呢場省嗰一場啦，咁啊加上馬少少啦，咁啊呢只潘明輝亦都把握得好好，咁所以咧就喺終點前咧就壓過咗即係一對再遇歸來同埋最合拍，咁就贏即係。計呢個上一季贏呢個楊子京短途錦標之外咧，咁啊再贏多場三級賽啦，亦都係 潘明輝就在香港贏的第二場三級賽，咁可以唔使啦，翻嚟啦。嗱，咁其實呢一場馬咧，咁就即係都係即係恰如其分啦。咁因為有隻常感恩，一隻咁高分嘅馬拉到咁頂榜咧，咁就變咗咧就下邊嗰啲都係即係蝕榜，有蝕榜同埋孭輕榜。咁同埋嗰個贏馬嗰、那個即係嗰個勝負分嘢就一定係同個榜有關。咁同埋佢本身你呢場頭馬時間亦都係做得都非常之快啦，咁啊，即係變咗都破，即係比呢個班仔記錄咧快成差唔多一秒咁滯嘅，咁即係距離嗰個班，即係嗰、那個班制記錄咧都係爭八線幾，咁所以咧呢一隻精輝咧就即係我估都跑埋呢一場，咁啊唔知佢九歲跑唔跑啊，但係咧就即係今季嚟講，即係喺呢個場合。用得唔多，第七場就俾佢攞到場，即係三級賽，再攞多場三級賽，咁累積咗個獎金都已經去到1400多萬嘅啦。咁呢只馬都真係叫做準得交關啦。咁亦都係咧，即係幫阿姚本輝咧，都即係鎖定咗一場好重要嘅頭馬，因為即係大家都即係頭先我都講過啦，即係呢一場啲即係嗰日佢嗰兩場頭馬，其實佢即係如果理想啲就應該連只金槍、金裝令都贏埋，咁就應該係年中即係大演武指戲法。咁但係金裝令到頭來跟住嗰場就輸咗啦，咁就即係都有少少影響。咁但係咧，即係呢兩場頭馬對佢嚟講係真係非常之緊要，起碼佢突破咗即係60場嗰個關口咧，61場咁即係一路咁而家佢要跑，即係要叫做攞多9場馬，咁就真係睇下輝哥真係點樣部署啦。咁啊好啦，咁啊呢一場級制賽你啊交代過之後咧，咁我哋咧就跟住咧就睇另外一場嘅三級賽啦。嗱咁嗰日咧，即係呢一場咧就即係完，即係咧呢一場三級賽咧，咁啊即係贏馬嘅就係方家柏嘅與龍共舞啦，即係黃晶嗰匹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呢一場馬咁啊都。其實都幾平均啊，雖然得8隻馬跑，咁但係咧就因為方家柏就攞咗只川河專區出嚟咧，就拉高咗個榜底咧，咁變咗咧就即係好似與龍共舞呢一場咧，咁其實完全係即係俾佢偷襲得手啦，咁因為都爭咗成20磅，孭一把13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睇下啦。嗱嗰扎即係跑呢個4歲系列翻嚟嘅，即係嗰啲幸福笑容啊。九保啊嗰啲咧，咁就睇下佢跑成點啊！有呢一場馬其實都即係都有幾隻，有好幾隻馬都值得大家去斟酌下嘅。咁我哋先睇睇呢場馬點跑先。 好，你一開閘嘅時候都相當齊閘傷啊！咁前面快嘅馬咧，咁啊見到川河專區啊快嘅，擺咗喺前面走添。咁跟住喺第二位咧有二搭嘅天滿意啦，紫色眼罩嘅。咁內欄就九寶啦，咁外邊仲有兩隻黃衫黃帽、幸福笑容，出邊咧白鼻姑啊怯霸神區要縮翻落去啦。淺藍衫馬林中間與龍共舞，出邊粉紅衫仲有隻友誼自豪啊！殿後一對，咁喜連其聲啦，留咗落去包尾，暫時係嗰只怯霸神區嚟噶。好啦，过呢个1200米嘅段处啊，前面带头嘅马有一对啊，外边位置就系嗰只幸福笑容，咁跟住喺第二位咧就川河专区啦，咁第三位天满意，第四位咧就九宝啊，后边嗰四只啦，与龙共舞啦，咁紫色衫喜连其声啊，外边白鼻姑一路俾人顶咗喺出边咧，就怯霸神区啊，暂时包尾粉红衫系友谊自豪嚟噶，好啦，接近呢个香港体育院湾嘅时候啦，前面就幸福笑容顺住走啦，咁啊接嚟咗大概个零身位嘅分裂。2、3位嘅馬有川河專區，咁啊出邊咧就係嗰只天滿意啦，咁啊再後邊嘅馬啦，內欄第四隻九寶啦，淺藍衫橙帽與龍共舞啦，後邊三隻就怯霸神區，內欄咧咁啊紫色衫尾二咧就喜連其聲包尾粉紅衫友誼自豪啊！好啦，咁啊轉彎入直路咯，前面仲係幸福笑容佔先嘅，外邊嘅天滿意上嚟，沿欄偷位上偷唔偷到啊？九寶外邊與龍共舞冚上嚟，再喺入邊川河專區啊，外邊追啲嘅馬仲係怯霸神區，哇！兜到嚟最後。三百与龙共舞，比落去，接嚟咗个零身位，天满意第二位啊，入边川河专区，但外边追上嚟嘅马仲系友谊自豪，中档喜连其声，接近终点啦，与龙共舞赢到甩晒，赢出呢场精英杯，跑第二名喜连其声，第三名天满意，第四名友谊自豪啊！咁啊，结果呢场赛事。 哇！你真系大家点会估到呢只与龙共舞吓，可以赢到咁，赢到大胜翻嚟，成5個幾馬位。咁呢只马好明显啦，就即系去咗阿方，由阿何良度转咗去方家柏度咧，咁就完全系变咗另一只马啦。咁啊， 已經即係失已經三爬兩撥咧，計埋呢一場咧就已經贏咗四 win 嘅啦。咁啊，即係仲呢場仲要贏埋三級賽添。咁啊，第二咧就係啲即係喜連奇升啦。咁啊，第三名咧就係即係添滿意啦。咁啊，第四就係只友誼之好嗱。咁啊，逐一路睇住只巡邏影片，我哋就逐筆講啦。咁啊，川河川區咧。嗱，而家就排二檔嘅咁啊，其實呢一場馬，我覺得就呢只馬，即係如果你咁樣睇個頭馬係只與龍共舞，咁就好明顯咧。呢一場馬咧，呢只只嘅川河尊居就真係好明顯係副居嚟嘅啦。咁啊，同埋咧呢場馬咁起碼都已經即係佢又連續第二場啦，咁就孭頂榜，咁即係搏咗一場冠軍一里賽，咁事隔咁短時間再連跑兩場，咁啊即係孭重榜。咁上一場就即係跑翻個正宗嘅千六米，咁就即係緊緊輸啦，咁啊即係輸榜重啦。咁其實呢場更加好明顯都係輸榜重，咁啊亦都叫做即係當中亦都係即係嗱嗰只而家只幸福笑容亦都係比較失望嘅一隻嚟嘅。咁啊即係呢只馬你點會諗到佢會擺點會係擺最前跑嘅，仲要跑千八添？呢只馬即係佢跑得近都係擺都係喺後邊湧上嚟嘅啫嘛，咁啊呢只馬咁樣扯下扯下，但係你唔好叫佢揼下揼下咁快，咁其實早段嘅步速真係扯得相當之快，咁亦都因為咁樣造就咗咧，只與龍共舞喺後一轉一入到直路一冚上嚟咧，就即係如入無人之境啦。咁啊喜連奇升咧，咁啊嗱而家鏡頭即係而家我指住呢一隻啦，咁啊都係恰如其分啦。咁啊最後都係食翻佢跑翻佢即係南澳打比嗰啲班底，咁就亦都今季呢只馬都係有進步，咁所以佢都跑翻個第二都係好恰如其分。咁啊，即系而家睇到啦，就是、幸福笑容其實跑到呢度都已經係散散地，咁變咗就真係都係即係比較失望啲啊。咁啊，九寶更加完全都冇空位走，咁啊亦都係大敗翻嚟。咁啊，至於天滿意咧，咁啊嗱，咁啊去咗道東嚟到，咁已經跑咗幾場啦。咁啊，但係咧都係即係都阿告東嚟都扭盡六淫都幫都係贏唔到。咁啊，最後都係即係構成呢個馬房嘅位置 Q 嘅啫。咁啊，即係表現就真係麻麻，即係表現就真係。唔知道，即係可能，我覺得都係嗰場打比都叫做都用得幾盡下。咁而家咧，即係變咗都係本身只馬又冇再進步啦。咁變咗都係即係我睇呢只馬嘅歷程都差唔多。咁即係如果真係要贏馬，可能都要一啲好有夢、好夢幻形勢先至可以得啦。咁至於啦，第四名呢只友誼之好啦，咁嗰日阿輝哥都全面搏殺啦。咁呢只咁其實今呢一場都跑得翻。即係應有嘅水準，咁睇下啦。嗱，呢只馬咧嚟緊季尾咧，即係嚟緊季尾咧就會有一場沙田一里錦標，咁又或者係呢一個嘅馬主協會錦標，咁嗰場先一場千四，一場千六，咁啊睇下呢只友誼之好咧，咁就會唔會喺嗰個時間就再出啦？咁因為嗰場馬就110分頂分嘅，咁佢而家102分咧，咁其實佢都可以孭翻中榜出賽，咁啊應該都即係呢一隻本身一里嘅性能都好好嘅，咁睇下佢呢到時睇下佢係咪真係佈出喺嗰陣時候再出啦。咁至於只幸福笑容咁啊，可能都要再睇下季，咁啊唔使啦，翻嚟啦。咁啊呢一場馬咁其實都係即係一場比水準比較高啦。咁啊另外就真係呢只即係驚訝嘅就係真頭先都所講啦，即係與龍共舞嘅，真係可以竟然係可以咁樣贏到甩曬碌翻嚟，仲要幫阿楊明倫，即係嗰日大家睇翻賽後咧，即係條片咧，咁阿楊明倫都贏得，即係都好開心啦，即係亦都賽後都訪問佢，就話佢即係呢場頭馬，即係幫佢可以擺脱個低潮啦。咁大家咩？至於佢所指嘅低潮係咩咧？咁大家如果有睇啲八即係啲馬圈啲八卦新聞咁啊，都可能都略知一二，我都唔打算喺度講。咁但係起碼都點都好啦，咁即係佢能夠即係贏翻場頭馬換即係重拾翻佢嘅信心，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咁我哋就講埋即係最後一場啦，即係呢一日要講嘅最後一場頭馬，最後一場馬啦。咁啊，就係姚本輝咧，就憑住呢一隻嘅寶城智勝咧。咁就即係攞到佢第二即係嗰日嘅起碼嘅第二場，咁嗰場頭馬亦都係好緊要啦。咁亦都係啦，嗰日莫雷拉全日咧都係喺度瞌眼瞓嘅啫，即係我可以咁講。咁啊，但係呢一隻咧真係不容有失啦，真係買到10多蚊，即係之前都輸咗隻金裝，即係之前咧就已經輸咗隻金裝令啦。咁再呢一隻就真係唔可以再怠慢。 即係如果再輸埋咧，咁啊真係都幾大喎。因為其實我都講過啦，即係近期如果呢兩三月咧，你撇開莫雷拉啲 win 唔買咧，咁其實都幫大家慳翻好多錢嘅。咁我哋就不如就睇一睇呢只寶城智勝咧，就點樣即係幫阿姚本輝起碼啦。 好，你一开集嘅时候，宝城智胜快啦，咁啊喺佢入边威威心得啦，咁啊中档六三发财宝，外边金鹰翱翔，最出咧仲系巡航导弹啊，内栏啡色衫嘅金康啦，外边红眼罩黄心轩元齐飞啦，最出仲系万众力得啊，后多层嘅马就有讲有笑，系浅紫色衫嘅，大约尾五六到啦，二搭嘅就运来福星，后边四只当多福啊走紧三搭啊，咁啊再后边尾三粉红眼罩中心美丽啊，尾二蓝眼罩赢多多包尾嘅就系疾风劲草嚟噶，好啦，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咧，前面巡航导弹就带住万众力得嘅，咁第三位外边啊轩辕齐飞啊，内栏第四仲有金鹰翱翔啦，第五位绿色三发财宝埋边绿色就咧，咁啊仲有宝城智胜啦，跟住宝城智胜后边威威心得啦，攞出嚟中档噶啦，再见到外边位置有讲有笑同埋当多福啊，好啦，斗到嚟最后三百零米啦，前面透出嘅嘛仲系巡航导弹啊，咁啊见到发财宝响呢个第二位，咁啊中档位置追有宝城智胜，外边威威心得，最出仲有只当多福啊，斗到嚟最后二百零米巡航。导弹占先，发财宝响中间，中档位置宝城智胜，外边威威心得接近终点，宝城智胜响中档头出，莫雷拉今日揾到你赢翻场啊，跑第二名啊嘛，埋边发财宝出。 嗱，咁呢场马其实你睇到只宝城智胜咧，都赢得都几掹下噶，即系去到最后二百米都仲系落后紧，咁啊就系终点前嗰一百米阻紧佢，先至冚到上嚟，过到只呢、這个只发财宝先至即系赢到，咁呢只马都亦都咁讲啦。呢只马你睇到佢咧，即系升上三班，亦都即系上一场赢完之后咧，咁呢一场咧再一次都突破到呢个三班啦。咁其实呢场马周俊乐都已经骑得一绝噶啦，咁啊即系奈何你遇到莫雷拉，咁啊真系冇计啦。咁我哋一路睇翻巡逻影片，就再同大家逐匹讲啦。嗱，咁啊宝城智胜啊排三档嘅，咁呢只咁呢场马咧咁啊。咁而家呢只馬咧，咁你睇翻佢啦，就一早成日早段咧，佢都係即係都係順住俾佢走嘅啫。咁而家冚緊埋嚟就係嗰只金鷹翱翔啦，咁再外邊就係只嗰只巡航導彈啊，咁啊慢慢壓埋嚟，咁再外啲咧就係嗰只咁樣嘅萬眾力得啦。咁呢只萬眾力得就即係兩歲插三班，就算你有榜感都一定係唔掂啦，係咪？咁最後即係對後都係輸啦。即係呢場地第一隻，其實第一隻要動嘅就係應該就係呢只萬眾力得啦，因為你呢場馬其實你係蝕榜蝕得好緊要。雖然你話佢就嚟轉三歲，同埋佢係跑千二咁，但係咧即係你第一下對住呢啲年長馬咁，其實係好大好有吃好吃力嘅。咁而家去到直路啦，咁而家見到只寶城智勝都仲係 sit 住喺只發財寶嘅後面啦。而家啱啱先至掹到有個空位出，咁外面就只軒元齊飛啦，裡面就係發財寶啦。咁而家一路咧，只馬係慢慢俾住，佢都係擔住個頭咧，加速力都係有嘅。咁到呢度咧，其實都已經係耍開大步，已經冚過咗只發財寶，最後就啱啱終點前就贏咗佢。咁後面嗰啲馬都其實都幾乏善足陳啦。咁反而追得好。另一即係追得值得跟進就係呢只一號嘅當多福啦，咁臨尾都衝翻嚟，都追翻好多失地嘅，咁啊可以翻嚟啦，唔要啦。嗱，咁呢一場馬咁其實咧，即係賽後報告都有講啦，咁啊即係其實主要都係講嗰只金鷹翱翔嘅，因為你見到佢頭先佢嗰度冚埋嘅時候咧，咁啊亦都壓即係阻到只寶城智勝，令到只寶城智勝啊再壓佢只威威心得，咁啊變咗就即跟住就發財寶呢只都要立地。咁所以咧就要罰咗黃俊就停賽一日，咁就7月6日先至可以即係7月5日就停一日啦。咁另外就罰咗7500蚊，咁啊而家全部都係咁噶啦。咁啊，但係即係其實咧呢場馬你睇到呢只寶城智勝佢贏，即係升咗班贏咗一場三班賽，加咗9分之後呢度咧都能夠再贏咧，咁即係呢一場馬咁都證明呢只馬本身都係一隻都仲係有上升空間啦。咁同埋就係話，亦都係呢一位馬主咧，即係引入嘅咁多隻馬之中，即係質素真係比較即係叫做最好嘅一隻。咁加咗個6分之後咧，仲係78分。咁其實下一場佢如果再喺三班跑咧，咁如果真係佢可能揾個見習生又好。咁但我睇佢呢一隻馬咧，即係未必係一個見習生係可以即係騎得喐嘅馬嚟嘅。咁可能都要揾翻啲大師傅。咁即係 即係有機會呢只馬可以幫阿輝哥，即係再增添頭馬，咁啊鞏固，即係為佢嘅增標路途咧就即係努力。咁啊，其他另外一隻另外要跟嘅就係當然係只當多福啦。咁亦都你睇到佢後面都追翻上嚟好多，都收復咗好多失地。咁啊，呢一隻馬咁其實再出都要留意嘅，因為呢只都係一隻即係北半球南半球嘅三歲馬，咁能夠孭頂榜都追翻咁多，咁佢即係如果再如果佢今季唔出，下季轉歲四歲馬咧，呢只馬咧就真係要及住嘅，大家嚇。好啦，咁啊呢一節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先，翻嚟咧我哋就講翻啱啱禮拜三嘅夜馬。